攻读《民长记》第十五章。过了一些时候，正是收割麦子的时期，三松带了一只小山羊去看他的妻子。他说：“我要到内室去亲近我的妻子。”但是妻子的父亲不让他进去，且说：“我以为你一定厌恶了他，所以我将他嫁给你的一个同伴。他的妹妹不是比他更美吗？你可取而代之。”三松对他们说：“我若加害裴类舍特人，这一次我可不负责。”于是三松去捉了300只狐狸，又拿火把来，把狐狸的尾和尾结在一起，将火把插在二尾中间，点着火把，将狐狸放入裴类舍特人的庄田内，把堆积的麦捆、立着的庄稼、葡萄园和橄榄园都烧了。裴类舍特人问说：“是谁做了这事？”有人说：“是提木那人的女婿三松，因为他的岳父把他的妻子嫁给了他一个同伴。”裴类舍特人就上去放火烧了那女子和他的父家。三松向他们说：“你们既然这样做，我必向你们复仇，然后才罢休。”三松遂打击他们，腿腰乱砍，大杀一阵，然后下去住在恶坛的一个石穴内。裴类舍特人上去在犹大扎营，尽席泪洗。犹大人问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上来攻打我们？”他们答说：“我们上来是为拘捕三松，要报复他对我们所行的。”于是有3000犹大人到恶坦石穴那里对三松说：“难道你不知道裴类舍特人统治我们吗？你为什么做连累我们的事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他们怎样待我，我也怎样待他们。”他们就向他说：“我们下来是为拘捕你，把你交在裴类舍特人手中。”三松向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对我发誓，不杀害我。”他们回答说：“一定不，我们只把你绑好，交在他们手中，绝不杀你。”他们于是用2条新绳把他捆起，从石穴里把他拉上来。他来到肋膝，裴类舍特人呐喊着出来迎他。那时上主的神突然降在他身上，他手臂上的绳索好像着火的细麻一样，绑他的绳子从他的手上落下。他找到一块鲜驴腮骨，伸手拿起来，击杀了1000人。然后三松喊说：“用驴腮骨杀的一堆一堆，用驴腮骨杀了1000。当他说完这话，就顺手把腮骨抛弃了，因此那地名叫拉玛泪洗。此后他非常口渴，呼吁上主说：“你借你仆人的手得了这大胜利，如今我却要渴死，陷于这些没有受割损的人手中。”天主遂在泪洗使一洼地裂开，涌出水来。他喝了水，精神恢复，武艺再生，因此那泉称作呼吁泉，至今还在泪洗。他在裴类舍特人统治以色列的时日内，做以色列民长20年。